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3回，此话一出，四周鸦雀无声。生得美貌的人总会占些便宜，更不用提敏仪郡主身份尊贵，又怀着满腔痴心想要嫁给死去的年少将军为妻，哭得梨花带雨，我见犹怜。这场景符合普通百姓们对于名将家人的所有想象，很快便有人为他帮腔。 谢夫人，你就成全了郡主的一片痴心吧。 就是啊，他不顾女儿家的脸面穿成这样过来，若是被你挡在门外，往后也不好嫁人呢。 祭司敏伏在地上，见谢夫人迟迟没有回应，咬了咬牙哭道， 若夫人不肯接纳我进门，我就一头碰死在这里，反正明堂不在，活着没什么趣味，还不如和他葬在一处，修个来生的缘分。 他哭得哀哀切切，显然是对谢之芳情根深重，不达目的誓不肯罢休。谢之真对林轩低声说了几句，缓缓走过去，隔着门槛打量季思敏。他早就从谢夫人的书信里听说过对方的事，可闻名到底不如见面。他见季思敏生得花容月貌，性子又单纯热诚，满心满眼都是弟弟口口声声要嫁给他的牌位，亦或是为他殉情，确实是一位极好的女子，说是世间男子的择妻标准也不为过。一想到弟弟为了自己对这样的女子不假辞色，公然抗旨还挨了一顿毒打，谢之真觉得心口又被利器狠狠划了几刀，疼得头晕目眩，喘不过来气。他轻轻按了按心口，对季思敏柔声道， 郡主，我是明堂的姐姐，逝者已逝，您若是想要送他一程，便换身素净些的衣裳过来，我们谢家自然会以宾客之礼迎您进府。 季思敏一抬头，看见谢之真的容貌，暗暗吃了一惊，竟然生出自惭形秽之感。父亲和哥哥平日里总说他有倾国倾城之貌，交好的夫人小姐们又私下将他捧作长安第一美人，原来都是哄他的。有这么一位国色天香的姐姐放在家里，怪不得谢之芳不把她的美貌看在眼里。季思敏定了定神，听出谢之真话里避重就轻的意思，在这件事上寸步不让，一脸倔强道， 不，我方才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我并非来吊唁，还是要嫁给他。谢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愿在他临前日日诵经祈福，替他照料父母。 谢之真见他油盐不进，叹了口气道， 郡主，不是所有的恩情都要拿自己的终身幸福来报答，如若阿唐在天有令，一定不愿看到郡主做出这样的事，还请郡主回去吧。 为什么？ 季思敏见谢夫人在一旁不发一语，谢之真虽然神情温柔，说话的语气却颇为坚定，心里生出一股绝望，哭得越发厉害。 为什么你们非要拦着我？我求的不过是一个为他光明正大守节的名分，明堂战死沙场，我的心也跟着死了，往后再也不可能喜欢别人，我只是想住进他旧时的院子，看一看他看过的风景，摸一摸他用过的笔墨刀剑，和他的家人和睦相处，帮他完成一些生前的遗憾。谢姐姐，我这样想有什么不对？ 我这样真的过分吗？ 谢之真心力交瘁，却还是强撑着挺直脊背，迎着众人或同情或指责的眼神，将话语挑明。 郡主，你心里很清楚，阿唐不喜欢你，他不愿意的事，我也无权替他做决定。 季思敏恼羞成怒，大哭道： 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我？我有哪里不好？他凭什么不喜欢我？ 电光石火间，他忽然想起谢之芳曾经提过的那个心上人。眼下谢府除了至亲的几个女眷，并无陌生女子，谢之芳也从未吐露过那人的真名实姓，说不定是随口编出来搪塞他的。他是威风凛凛的大英雄，胸怀里装的是家国天下，不肯为儿女情长分心也是应有之理。听得此言，谢之真的身形晃了晃。他当然知道，因为弟弟喜欢的人是他这个名义上的姐姐啊。他闭了闭眼睛，微微冷了脸道： 郡主懂分寸之礼，实在不该做这等强人所难之事。 若是我非要强人所难呢？你们若是不肯放我进门，我就一直跪在这里，跪到死为止。 谢之真沉默片刻，端端正正地跪下，隔着高高的门槛向他拜了一拜，道： 那我就陪郡主跪着。郡主若是非要进门，便使人结果了我，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 季思敏正想指责他以死相逼，念头一转，意识到是自己理亏在先，俏脸红了红，让他架在半空中，上不去也下不来，着实难堪。恰在这时，林轩带着七王爷和三位小郡王急匆匆地赶来救场。七王爷见女儿闹得不像话，气得差点昏厥过去，忙不迭地命丫鬟们蜂拥而上，将她押回轿子里。季思敏又哭又闹，实在扛不住，被拉了回去。隔着轿帘仍在撕心裂肺地呼唤明堂，令人听了心生酸楚。三位小郡王瞧见谢之真的模样，齐齐看直了眼。最大的那个率先反应过来，走上前彬彬有礼地拱手道： 秀妹不懂事，给谢小姐添麻烦了，还请谢小姐勿怪。 谢之真缓和了脸色，轻声答道： 不妨事，我心里明白，郡主是赤子心性，并没有什么恶意的。 他走下几级台阶，微微放高了声量，既是开解季思敏，也是说与周围围观的百姓听： 郡主，阿唐从来没有对你做过任何越矩之事，你口中所谓的喜欢，不过是对他的感激和崇敬，与男女之情无关。你仔细想想，你深入地了解过他吗？若是换一个人做了和他差不多的事，你是不是也会对他生出好感？你是真的非他不嫁吗？ 轿内的动静渐渐平静下来，他继续说道： 郡主今年才多大，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说不定还会碰到比阿唐更好的人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绝不可轻易损伤，令亲人忧虑伤痛。请郡主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想我说的话，也让阿唐安安静静地离开，早登极乐往生净土。 谢之真这番话不止宽慰了季思敏，也将对方和弟弟的关系完全撇清，尽力挽救他的名声。如此若是小郡主往后能够想通，也不至于因为这段往事而无人敢娶，徒生悔恨。然而医者不能自医，季思敏年纪尚小，涉世未深，等时间流逝，伤痛淡化，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可弟弟不在世上了，他就永远不会好了。 送走了既惭愧又感激的小郡王，江江回到灵堂里，便听得外面有人唱和道： 太子殿下驾到，六殿下驾到。 谢芝珍的身子控制不住地发抖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仍旧跪在弟弟灵前。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碎发，将一张清丽哀柔的面孔完全露了出来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